天上的一粒孤星怎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怎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似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不同层面的一张图画，给我们细心欣赏、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后的意义。 好啊，終於就找完數了，大家不要說我走數了，有些人就說那個樣子就可能不是我，那就特意摸埋個頭給大家看了。 這麼多陰謀論的大佬，米都唔記得，帶你搞落來細來真係。 咁咧就 你要重複多一次你頭先講嘅嘢啦。 啊，終於找數啦！咁大家就好多陰謀論就話，究竟呢個任何人係咪劉細良嚟嘅咧？咁樣 著件咁嘅衫有咩嘅難度啦？ 就係因為著件咁嘅衫就可以揾人扮啊嘛。咁但係我就呢啲講得出做得到嘅咁樣。咁坐喺前面推緊機啦 ，Lens 咧都係扮緊呢個任何人嘅。 而家真係著緊嚟 嘅，愛上咗呢件衫。你喜歡那些好像那些 SM 的感覺可能。 上個禮拜你是講到這個主題的是吧？ 唉，上次大家看到喂大佬現曬袋了你。大家看到嗱，這個是 Lens 來的，剛才坐在這裡就是我來的，有三套啊總共。 三套 這位。是啦，那為什麼要這麼多呢？就是因為呢我們呢就要下去幫李卓人助選的時候要用的。 嗯，在哪裡買的呢個東西？ 我在淘寶買的而已。 哦，淘寶。原來是淘寶 fans 啊，原來這個 人。什麼色都有的。你想要什麼色呢？ 我不用啊，我。 喂，給個出位一些白色你啊。 不用不用。 AV 透明人間系列是穿白色的話通常都是。 我不知道的。 你不知道啊？ 我不知 道。你扮傻啊又在這裡。 不是，我不喜歡看一些 type 的東西，我不會。 哦 okay、 我不會即是講大話話自己從來沒有看過 AV 啊。 即是看美少女就不喜歡看這些有劇情這些是吧？ 咁我可以喜歡看人妻嘅啫。 喔、哦、咁都可以。 係咪 熟女系列啊或者嗰啲五十路啊嗰啲可能啱啲係吧？ 不過我覺得今次消防處話時話我唔知道你上個禮拜講幾多呢係有啲計喎。 嗱初初出呢我都覺得係有啲 odd 嘅其實。咁、 嗯、 但係呢慢慢睇落去佢嘅玩法呢我覺得呢就覺得呢佢係有部署嘅。 我啦 即係一路咁樣去 viral 出去嗰陣時候又再放料俾港台又話高層想禁呢、這個嗱佢去到嗰步我就知道佢呢係有曬部署啦。 就話咗你開始諗到佢個 PR。 就話高層又話呢個任何人呢就影響到佢哋形象所以就唔想佢哋再出去啦。咁收尾又否認喎。咁就繼續呢個任何人又再出動。咁我就知道呢其實係後面呢係有一個嘅 PR 嘅。嘅 strategy 喺度嘅， 高手喺度， 系啦，有高手喺度。 唔系我睇佢个记者招待会咧，我第一个感觉越过瘾、啊。我唔知佢之前原来拍嗰套片嘅， 冇、啊、卡通嘅，嗰、那个冇真人嘅， 即系有阿罗兰姐出现嗰、那个。 罗兰姐系真人系啦， 啊，即系玩呢个人工呼吸嗰套咧。我之前唔知嘅，系啲人开始 share 佢。 同埋个歌词都好贱下嘅，两秒一下嗰啲啦，都有好多性暗示喺度嘅。 系咩？ 你冇睇啊？ 唔係我有睇，我冇你咁深邪諗到呢條呢個講法啫，大佬。 咁可能我特別邪可能係。咁啊，記住啊，大家找咗數嘅話咧，而家就2490幾人睇緊啦。咁就大家記住繼續捐錢貨金支持我哋啦。咁即係志在博大家一笑嘅啫。其實2700啦，已經去到。咁啊，上一次你哋班友仔。我就話5000人咧，我就扮任何人嘅。 有冇5000人啫？ 結果班友仔一個人開4-5個 mon。 OK， 係嘛？咁我見到去呢個理人文化購書嗰陣時候，啲友仔咧就走嚟同我講，佢話佢哋都自己都開咗成今日我喺街撞到個人，佢都話我哋開咗成6-7個 mon 一家人，係咁樣谷到去5000人咧，就逼我找數嘅咁樣。咁但係冇所謂嘅，呢個遊戲嚟啫，大家咁捧場嘅話，開多幾個 screen 都要時間噶嘛，係嘛？咁啊，記住啦，嗱，我哋咧每一晚嘅直播節目咧，除咗呢個。找數之外呢就都會有一個抽獎嘅所有捐錢嘅朋友呢我就會抽出10位呢就係、是、呢係送我嘅新書就係、是、叫細良好讀兩冊嘅咁就係將我過去2年嘅書評嘅文章輯錄咁就彭志銘次文化堂出咁、 嗯、 我哋亦都希望支持多啲香港中小企嘅出版商因為而家都好慘其實 三中商買唔到㗎喇 我唔知啦佢就話會發去嘅但係呢、這個Lens 著住呢個任何人嘅打扮跣咗喺地下咁呢就 攞部嚟睇下先 冇事㗎嘛啊 兩冊，一書兩冊，咁呢如果呢大家係捐錢嘅話，就每晚我哋抽出十位，咁就有親筆簽名，咁你或者你 PM 留言呢，抽咗你呢，你想我寫一句咩嘢都得嘅，其實又或者叫我署名任何量都得嘅，其實 喂，你有冇真係睇過咁多本書？ 梗係有啦，大佬，你當我流嘅咩？真係職業書評人嚟㗎我。 OK， 由大學年代已經開始，即係同做書有關㗎啦，都係 係咪 喺學校承辦書展啊，將好多嘅大陸書攞落嚟賣啊，咁樣，即係喺80年代。 喂，你兩本加埋寫咗睇咗百幾本書喎，起碼 點止啊？我每個禮拜寫一篇嘛，寫咗兩年幾，一年都50多篇啦。 咁你真係睇書幾快喎，快槍手喎，你真係。 喂，大佬有好多以前睇落㗎啦，其實同埋有多出版社 再抽翻出嚟再睇一次。 係啦，同埋有啲就出版社咧，佢 before 佢印之前咧，佢已經 send 咗俾我㗎，即係我有個 digital 嘅 file 嘅。 嗯。 咁所以咧就會早過本書，即係本書出嗰陣時候我已經睇完㗎啦，其實。咁所以咧就主要係講中國歷史、中國現代、近現代政治同埋香港史多嘅，咁所以咧就抵睇啦，喂大佬，即係你等於買咗個腦一樣喎，係咪先？買一本書等於睇50多本書喎， 咁啊係啦， 啊攞出嚟吹底啦，係嘛？ 睇玩啦， 啊送本俾你， 你唔需要話我睇完呢本書係因為根據劉世良嘅書評啊嘛， 係啊，你調翻轉劉世良介紹嗰啲都唔得嘅，咁都得噶嘛。咁記住啊，嗱呢個咧就親筆簽名版咧，就如果你想我簽任何量都得嘅，其實咁咧就捐錢之後咧，我哋就會阿 Lens 幫我抽出十位，咁就會公布之後咧，大家就係留低你嘅電話 PM 俾我哋，留低電話或者電郵或者留低地址得嘅，咁我哋就會聯絡大家上嚟攞書咁樣。如果海外抽到嘅朋友咧，我哋都會寄俾佢哋嘅，即係如果中獎嘅朋友係海外嘅，加拿大、澳洲啊，或者英國啊、美國啊等等，所以大家唔使擔心。 遲啲到嘅啫，最多。 係啦，咁就最重要就係捐錢、捐錢、捐錢，都係長毛嗰句。 嗯。 咁嗱，頭先我哋講翻咧，就係講完中美美國選舉啦。咁中美貿易戰，我估短期都唔會平息㗎啦，亦都係因為呢個兩國嘅一個所謂戰略利益嘅一個碰撞。咁啊，翻翻嚟香港啦，咁咧就大家都好關心嘅，其實就係李卓人嘅選舉。咁今次我哋呢個任何人嘅打扮咧，其實就係為咗幫阿李卓人選舉嘅。咁我哋上個禮拜咧就已經落咗去做街頭劇，就係做嗰啲嘅大白象嘅街頭劇。咁反應幾好啊！好多嘅街頭嘅深水埗嘅朋友咧，我哋喺南昌嗰邊咧行過咧，都會留低喺度睇我哋做街頭劇。咁所以如果城寨嘅朋友你哋想參加嘅話咧，就係我哋個 Telegram 嘅 group 裏面城寨後援會裏面咧，就會話俾大家聽。譬如聽日我哋亦都會再Lens 會落去嘅。咁大家想幫手嘅咧，就可以咩啦？咁如果想任何人出動嘅話，你哋喺現場可以幫手咧，呢個緊要啦，呢個。咁因為第一個用任何人嚟做宣傳，其實係李卓人。即係佢食到呢條橋嘅，其實。 OK 喎，我覺得今次佢成個 campaign 裏面咧，呢樣嘢好標準。 同埋佢拍咗嗰段片，你有冇睇過《單身狗》？講一個學生仔單身嘅就住劏房嘅。 喔睇到睇到。 嗰段片。 睇到。 係啦，我覺得都有啲巧㗎，真係。嗱好多人以為呢就係李卓人比較老餅啦，亦都係交上加交㗎，就係呢個左交加中華交，你知啦，好毒㗎嘛。兩交加埋一齊。 我都係喎。 係啊，同佢一樣。咁所以呢就好擔心，究竟又冇僆仔完，又俾本土派就又俾呢、這個 佢仲冇僆仔完啊， 仲有俾阿哥機夾擊，啊、又有呢個健康熊貓夾擊咁樣，究竟掂唔掂咧？咁樣咁嗱，我自己覺得，我到而家我都相信咧，李卓人係有機會贏嘅。當然佢有一個所謂隱憂啦，即係等於你問我今年英超係咪曼城坐定粒六咧？我覺得未必，係咪？我仍然覺得利物浦係有機會嘅，就係咁啦。利物浦就係我心目中嘅李卓人啦。 咁人當 然 呢 個曼城就梗係呢個陳健康啦，因為成個黨國機器再加埋戒票部隊全部出曬啦。你見到真係喎，幾條戒票部隊喎，三條喎，而家係 幾條戰線？ 幾條戒票部隊啊？嗰次走去踩場搶走佢個牌嗰個 阿曾麗文 係啊 ，OK， 亦都係一樣。咁所以 好似係你中大嘅人 係咩？我唔識佢喎。 我記得我有一個學聯中大嘅人話佢曾經。是跟他一起讀 BBA 的。 不是中大。咁呢就琴日呢就阿哥基就有呢個造勢大會呢竟然被一周刊記者發現有呢個嘅 光頭 州。光頭州。係啦就係、是、呢個流年乜乜乜喺戰王裏面出嚟清場嘅呢啲就係中聯辦系統嘅人啦。 有社團背景的中 聯辦。但是為什麼會這麼蠢呢？ 嗱，你見到文匯報出嚟頂挺佢已經覺得奇怪㗎啦，就係孖叉李柱銘嗰個文匯報就話， 你話馮檢基實輸，你憑咩話佢話馮檢基實輸啊？即係幫馮檢基做勢喎，即係俾人覺得泛民嘅人可以投佢㗎，佢有機會贏喎。 唔係，所以有時我覺得你唔好以為夏老共咧咁精明，你揾得光頭周，你係咪幫手睇場先？見阿基嗰度，定係還是你真係撐佢？你又接受訪問，喂，太 佢咁高調。 太危險喎！ 實際上就嗰隻腳嗰條尾巴就露曬出嚟咯， 太鬼咯， 係啊， 太詭異啊！我意思係 同埋鬼得太明顯啦， 咪係咯？喂，老實講，你背後撐阿基咁唔出奇啦，係咪？或者 大家預咗你㗎啦，係啊，背後撐佢， 背後撐佢意思就係叫佢出嚟戒票啫，唔係話嗰啲。 但係真唔會真係俾票佢㗎嘛？ 即係佢梗係落 就陳建安嗰個調翻轉諗咧， 係 佢覺得驚阿基攞得太多，所以整個光頭周出嚟搞彎。 會好多啫。 唔係喎，佢就要要求阿基嘅效用就好似黃成志中間超人咁嘅啫。 但我覺得會 over 咗阿基。 我覺得阿基 over 咗會令到阿陳海欣輸啊。 唔會係嘛？ 所以要 double 要減低阿基啲選票。嗱，你問我而家做鋪做得最密嘅，一定係中聯辦。 嗯， 絕對唔會係泛民呢邊。 泛民冇做添， 叫咗佢勸咗佢哋做都唔做。 係咯，嗰次我哋同佢食宵夜咪就係勸佢。 係啊，但問題就係咁樣。如果發覺馮檢基嘅得票，有機會破萬，我覺得而家嗱，好多人就話喂，咁啊李卓人就輸嗱，我唔係咁睇嘅。如果馮檢基有機會吸嘅，係咪完全泛民票？大家諗下，我覺得唔係。有部分 你呢個講法，我今日即係第一次聽啦。你可唔可以詳細解釋下點解你覺得阿基會係立到啊陳海欣？ 因為我都做過家訪，我幫阿李卓，就去嗰啲民貼嘅老巢。上次我去呢個大坑東。大坑東村 黃桂雲的老巢 是啦， 徐劍寧的老巢 全部都是民協大本營來的。咁你見到呢就目測啦，嚟嗰啲人嘅反應呢好熱烈嘅招呼我哋嘅呢就唔多，因為我同阿小麗一齊敲門嘅。但人唔喺度，我同小麗一齊敲門。咁但係呢好多你見到呢係街坊嚟嘅，係真係好即係基層嘅街坊嚟嘅，因為嗰啲大坑東你知啦嗰啲村。咁呢啲街坊票呢我覺得如果 馮檢基唔出， 馮檢基唔出， 唔會投李卓人， 唔會去咗李卓人。上次亦都冇投姚松炎嘅，我覺得。 O、okay. K， 如果馮檢基唔出，佢哋個選擇反而會係陳健康嘅，我覺得。 O、okay. K， 你明唔明啊？ 明。 所以我就係話， 所以你話佢 over 咗，有時做呢啲嘢，大佬 佢唔可以，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嗰張單係要高票落選啊嘛。 唔係佢真係 可以令到嗱，你記唔記得周浩鼎輸咗嗰陣時 候？ 阿咸耀宗出嚟埋怨系黄成志啊嘛， 我知 系话黄成志攞多咗啊嘛， 解多咗， 即系谂下咁荒诞系嘛？其实呢个就 系 佢嘅。 唔系，但我一路嘅估计吓，即系今日你第一次听你呢个讲法，我翻去再思考或者再搵啲证据。但系真系我估个机系唔会小票嘅。 嗱，我唔相信佢小票，但系我觉得 一万票我一定买上盘，两万票我都会买上盘，三万我就买下盘啦。 三万唔会。 一定唔會到三萬，我同你嘅講法係 姚松炎補選你睇到嘅，佢個老巢咧係睇得嗰度嘅啫，我覺得。 OK， 係啦，問題你一去到四小龍啊、黃埔啊呢啲咁樣嘅美孚啊呢啲咁嘅大嘅中產票區咧，佢就唔掂噶啦，嗰啲係泛民票倉嚟嘅， 係嗰啲嘥氣嘅。 咁所以咧，我就係話，如果佢去到兩萬或者去到一萬五千都大鑊㗎。如果你用上次姚松炎嗰個得票 差萬到。 得票差距離去 project 嗰個選舉嘅話， 唔係，但係你個估計係點先？即係上一次姚松炎呢一啲，今次投咗個機嘅，上次有冇投姚松炎先？你講你有幾多成冇投姚松炎？ 我覺得上一次姚松炎嘅選舉工程令到啲街坊票咧係冇起到出嚟嘅，出嚟嗰啲都係政治票嚟嘅，補選嘅政治票。 啱啊，因為佢咁樣玩阿基，因為阿朱凱迪同姚松炎咁樣去踩阿基嘛，上一次 佢哋實唔出嚟投票嘅。 OK， 好啦，所以嗰啲你話今次究竟喺姚松炎嘅基本盤裏面會流失咗幾多少去阿基嗰度咧？所以我點解仍然對呢個利物浦奪標係有希望咧？就因為我覺得實際上已經扣減咗噶啦，喺姚松炎嗰度 ，OK， 已經扣減咗民協嘅基本盤噶啦。 嗯， 馮檢基攞翻嗰啲咧。好大程度可能係會佢自己過去冇投票嗰啲人同埋對家嗰啲票。 如果咁你如果你真係 所以佢出光頭周係有原因嘅，佢要佢拉低佢嗰個咩嘛，拉低阿馮檢基得票嘛。 嗯。 喂，如果你馮檢基你諗清楚喎，你要判斷究竟馮檢基 是不是只是拿走泛民的基本盤？你當今日泛民那些選民傻的，已經選到今日，這些中聯辦的戒票手法其實已經招式用到老了， 嗯， 大佬黑白無常一樣，隻腳穿曬崩了已經是，所以泛民基本盤是不會走的，我覺得。 即係而嗰泛民嘅基本盤就係你所指上一次姚松炎攞嘅10萬票， 係唔會走。我覺得李卓人嘅得票一定唔會少過 十萬。 姚松炎呢、okay. 個我嘅判斷。 咁如果我哋估阿基嗰啲萬零兩萬飛嘅話，就係、是、根本上一次都冇出嚟投票嘅。 冇。 OK。咁我就樂觀少少。如果你個分析中嘅話，我希望你中啊，當然係。 嗱，當然你話喂本土派嗰啲射落海啊、焦土啊、曾麗文啊嗰啲會唔會夾走啲咧？咁我覺得幾千票嘅啫嗰度。 網上有千幾千票。 網上一定嗰個就會好兇狠嘅講就，但係咧實際落到去選舉嗰陣時候，會化成有幾大嘅影響咧？我覺得就不能高估嘅。即係網上嗰啲焦土派啊、白票派或者射落海， 唔係同埋嗰啲冇辦法印證嘅，所以佢呢張單好容易找嘅就係。如果阿爺落 order 咧，就話 佢話最少五萬人冇出嚟投， 唔係噏噶嘛，唔係任佢噏，而係佢 approve 到嘅，因為咧正常選舉嘅時候有五六成，而家唔見咗十幾個 percent， 嗱呢啲就係我本土派噶咁樣跳， 唔係咯，第一就係嗰班人根本未必係過去選舉活躍嘅，我覺得， 嗯， 即係本土派支持者，佢係因為而家呢個 agenda 吸引到佢出嚟， 嗯， 所以咧你問對泛民嘅基本盤嘅嗰個損失有幾大咧？我就唔會覺得有好大影響，而今次我覺得李卓人嘅選舉工程咧做翻足曬， 上一次啲弱點啊， 補足曬，我覺得真係 嗱，第一佢係 分區動員亦都做得好好嘅，嗱，譬如胡志偉包一個區， 係 公民黨一個區，劉小麗一個區，咁樣分區去做， 同埋係即係我哋叫包個站啊， 直情係承包仔嘛， 係啊，即係你話一日開廿幾個站， 洗樓嗰 陣開30個站， 係啊， 跟住又 call 埋傳媒，起碼傳媒都有蘋果啊，係咪啊？蘋果 同埋你有洗樓嘛？ 嗯， 真係每晚上去敲門喎、 啊。我知道。 所以你做足晒嘅話呢， 佢唯一一個弱點係咩呢？冇攞電話。 我唔知佢哋有冇啦。 我哋嗰晚食宵夜嘅時候叫佢話你做返晒傳統啲選舉工程啦，因為呢個係單單制嚟㗎嘛。係咪其實上去做家伙。我哋最重要嘅目的係乜嘢呢？就係、是、第一，我及到個街坊嘅反應嘅，好主動同你握手啦、 啊，有 mark 低，我 有 mark 低，你有冇攞個街坊嘅電話係重要？點解咧？到時你唔夠飛嘅時候咧，就 call 翻你喺家訪嘅時候好好反應嘅街坊過嚟投票嘛。 嗱，我覺得佢哋做得仔細嘅，就家訪表有曬嗰啲嘅每一户啦，選民嘅數目啦， 嗯， mark 低曬啲反應， 即係劉西良 有幾多呢一户有幾多個選民？ 係咯係咯，我哋嗰時候嗰啲 Excel 快佬 ，Excel 快佬個反應係點啦咁樣。 嗯， 咁呢啲就係我係基本功啦，其實傳統選舉嘅基本功夫。 嗯， 我覺得做到足嘅話呢，第二樣呢就係究竟左派有幾大力度啦。嗱呢個呢，如果係一個過渡性人物，如果多咗隻香爐之後，會唔會錯令到民建聯喺九龍西少咗個位呢咁樣。 咁佢話今次選完以後唔選嘛。 你話啫。 咁佢阿爺落 order 嘅人係相對容易收翻嘅。 多咗隻香爐之後，究竟兩年之後會唔會變卦？你問上一次喺呢個香港， 但佢容易 control 過我哋。 香港都補選 係 阿羅冠聰嗰次， 係 阿歐樂軒贏嗰次， 係 咪留意一下喎？其實 歐樂軒贏嗰次定係羅冠聰贏嗰次先？ 歐樂軒 兩次嚟嘅喎， 歐樂軒贏。 OK， 即係 DQ 周庭嗰次。 係啦，羅冠聰就係改選贏㗎嘛，補選就歐樂軒啊嘛。 OK， 係取代阿周庭去選啊嘛。 嗯， 嗰次民建聯嘅港島區嘅支部係冇動員嘅， 半信半疑。 係啊，因為嗰個候選人係咩啊嘛，對手係新民黨嘛， 甚至乎好似話上一次對 Gary Fan 嗰個叫咩名，我一時唔記得咗。 鄧家彪， 鄧家彪都係半信半疑嗰啲啊，好似話。 好明顯嘅，因為喺西區嗰邊，葉國軒大本營嚟噶嘛，中西區嗰邊，咁、其實好多泛民嘅， 唔係同埋你都 知道佢哋啲裝得雙出嚟噶嘛， 對成個左派系統嚟講，喺港島區嘅動員能力係差啲嘅，即係冇九龍東啊、九龍西嗰啲，即係佢組織。 嗱兩樣嘢，我覺得中聯辦嘅選舉機器就空降系統嚟嘅。如果是黨國機器的話，就是那些鄉音的什麼河源的同鄉會啊，這個惠州同鄉會啊那些，同鄉會系統是屬於統戰部系統的。 嗯， 但是呢就不是民建聯裝腳系統了。民建聯裝腳系統就是委會啊、法團啊，那些就是真正的選戰機器來的。 工聯會會員。 是啦，但是如果你說周家的同鄉會呢就不用怕的這個。 OK， 佢就係虛張聲勢得個樣嘅啫，其實。 嗯。 所以我就話，如果陳健康你見到有冇屬於曾玉成系統嘅裝腳動員咧，咁樣。 嗯。 呢個就關鍵嘅。 唔係，其實有啲人話咧，喺佢嗰邊嗰啲消息透露啦，我都係聽嘅啫，唔知堅定流咧，就話咧佢哋個包都係半心半意嘅，因為點解咧？佢好不滿陳健康咧，就係 又唔認自己建制派，三次不認主係啊。 即係三次不認耶穌咁樣啊！ 有咩問題啫？如果做建制派，點解咁不堪啫？ 係咯， 咪係咯。 唔係，但係呢個可會唔會係中聯辦都有教佢㗎？即係想攞翻中間啲飛啊！ 我覺得咧，肯定幫陳健康操盤嘅咧，就唔熟悉香港選舉嘅人嚟嘅。你睇佢每一步都係錯嘅，包括佢出嚟嗰啲 lie to take， 全部都係完全人哋覺得佢係一個冇唔善思維嘅人。 嗯， 係唔可能嘅。鄭永信都唔係咁嘅。 係。 所以你睇到陳健康 鄭永信 healthy 好多個形象， 唔係同埋佢係傳統左派嘅選舉模式， 嗯， 但呢個陳健康就唔係嘅，古靈精怪，我覺得， 嗯， 係嘛？咁究竟係咪中聯辦 handpick 擺落去測試下佢哋嘅選舉機器咧？咁樣有可能，嗯，即係話完全唔需要靠本土左派嘅動員系統， 嗯， 能唔能夠勝出咧？咁樣，我覺得係有咁嘅意味喺裏邊，即係話。如果我是葉國軒，我會想如果陳健康模式是 work 的話，那 以後我很大鑊的， 共產黨是不會再泵那麼多水給民建聯的，我使乜靠你啫？我隨便 handpick 一個就可以了。 不是，還有對葉國軒來說，或者是譚耀宗，或者是曾玉成來說，喂，那就是共產黨不需要看我台戲的。 不需要的，是啊。 他喜歡找哪一個取代你工聯會民建聯的人，隨時可以。 隨時可以。 其實你諗下，即係西環契仔契女啊，梁美芬啊，謝偉俊，其實佢已經 係成功咗㗎啦， 用緊呢個模式㗎啦。 嗱，你見到㗎嘛？謝偉俊模式一樣會有人出嚟戒票，梁美芬模式當日毛孟靜， 嗯， 係嘛？毛孟靜輸係因為劉千石嘛， 嗯， 所以呢、這個你捉到腳影㗎，我覺得係， 嗯， 捉到腳影㗎，咁所以咧。呢啲咁樣㗎喇，如果你係民建聯本由下而上嘅左派系統去 推定妥陳建康 一個候選人出嚟嗰陣時候，你冇辦法 mobilize 到馮檢基㗎嘛， 嗯， 民建聯邊有可能 mobilize 到馮檢基啫， 係 一定係 top down 㗎嘛， 係 由上由馮檢基嗰條線一路追到上去最高嗰度撳落嚟㗎嘛， 你睇下曾玉成喺度寫一篇文夾下機你知啦。 咪就係傳統左派對佢不滿。 你記唔記得嗰篇文啊，大佬就話佢當日即係贏咗嘅時候完全即係不可一世嗰篇文啦、啊。嗯，就話有個咩地區唔知咩兩個字嘅，就係、是、請佢食飯，佢哋有關貴賓房係招呼民協㗎嘛、嗯、當要選呢個主席同副主席，因為民協嘅勢大嘅時候係一個位置都唔讓俾人㗎嘛，喺度咁樣插機㗎嘛。 咪所以我就話呢度亦都係睇到究竟，因為呢個位置兩年㗎嘛， 嗯， 究竟左派會用幾大，當然佢表面上一定係心口有個用字㗎，身水身汗 㗎，係 咪升到投票日11月25號你一定見到嗰啲曾玉成啊、譚耀宗啊嗰啲全部喺度嗌咪嘅，但係實際上 嗰啲要埋單 嘅 班， 係啦，嗰佢係找咗共產黨張單。 嗯， 問題就係選舉出唔出力係咩呢？出唔出力就在於你個裝腳系統、電話隊，然後 call 工聯會嘅會員或者民建聯或者新家園協會嗰啲嘅名單， 嗯， 裏邊所咁多年嘅 database 用定唔用？點樣用？ 用得積唔積極？ 係啦，用得積唔積極？呢啲冇露足嘅喎，我話俾你聽，都係政府拉票一樣。 嗯， 打電話嚟，究竟如果真係拉你嗰票咧，佢會用利益同你交換， 同埋有狗仔隊嘛？ 唔係，狗仔隊都係假嘅， 係咩？ 佢會用利益同你交換。 Okay、 以往田少自由黨最叻就係咩啊？每一次政府拉票，所以點解曾蔭權咁興呢個田北俊就咁嘅原因咧？係鋪鋪問你攞嘢。仲要呢， 咁佢生意佬嚟㗎嘛，大佬 拳拳到肉，今次我要呢個旅發局主席，跟住要乜乜乜，你明唔明啊？ 嗯， 就咁樣呢，如果政府有 offer 呢，就真係想要你一票啦。呢啲就係所謂嘅， 所以 政治交易 應該學阿田少，就係你 梗係啦， 撩唔怕醜， 梗係啦。 嗱，你而家有求於我，咁我梗係有要求嘅，就正式提出啦，咁樣 係肯定係。嗱，所以你見到今次中國斌提一個23條的立法會動議辯論呢， 嗯， 就聞到味的，我覺得。 解釋啊。 我星期日就跟中國斌在這個城市論壇那裡就講張建宗的去留。 嗯。 那中國斌就說呢，這個23條立法啊， 嗯， 換馬。就是因為要找一個有魄力的政務司， 嗯， 去 lead 這個政府去面對這場硬仗。 所以你寫一篇文在蘋果就是說張建宗都是會名不久矣的。 名不久矣是啦。但是 如果同一時間鍾國斌就 move 咗個 motion 嘛，喺立法會就係23條立法嘛，其實係測水溫嘛。 測咩嘅水溫？ 立法會嘅取向， 即係叫所有建制派歸隊 表態，表態係啦，表態即係話呢，即呢、這個呢件事本身你再加埋阿習近平琴日見呢、這個777嗰番講話，要主動維護國家安全啊，配合呢個三個配唔知四個配合定乜鬼嘢嘛，就係、是、呢、這個中國國家嘅咩治理體制啊，呢啲咁嘅嘢。其實講得直接啲就係唔該你快啲返去做第三條立法。呢、這個就好直接㗎喇，我覺得嗰張單就已經由習近平開口。 嘩，咁冇所謂，咁你鍾國斌嗰個動議你要我。 所以我就話佢哋好醒嘅。 交貨咁我咪喺個動議辯論裏面交囉。 因為 嗰個冇約束性㗎嘛。 689傻就傻在咩呢，佢將自由黨硬開咗嘛。 係。 因為唐英年嘅問題。 係。 但係林鄭聰明嘅地方咩呢，佢將自由黨拉返返嚟嘛。 拉返埋佢一齊。 拉返埋一齊嘛。咁就話再出現舔笑叛變嘅機會又好細啦。即係23條立法嗰時。如果你鞏固唔到工商界嘅話呢，喂，見個鬼怕嚇㗎嘛。立23條嗰時候你會擔心㗎嘛。究竟 當年23條呢，有啲人事後咁講下，就係話其實要咗佢好過。因為嗰陣時候呢，嗰三 個骨㗎啦，已經係。 三個即係刺落我哋嗰度啊，即係關於涉及言論自由啊。 拆骨㗎啦，已經係。最後尾提出嚟嗰條 題。係呀，其實嗰陣時候應該係過咗佢嘅。有啲人事後講下，有啲泛民嘅人事後講。 冇得 what if 嘅，我覺得。亦都因為23條立法董先至倒 落台 呢，係咪，所以就呢個 what if, 冇得。 不過老實講，正路嘅人。 即係等於馬丁就話，早知 dep 咗雙查方案啦，一樣咋嘛，呢啲就係交囉，話俾你聽。喂，冇 what if 㗎嘛。你點知嗰陣時你點知共產黨會走數嘅啫？ 佢都唔記得咗雙查方案係乜啦嘛？ 唔係雙查方案，佢唔記得咗其中一樣咩咧？ 幾時有承諾過你一定普選 查有提出話有一個 referendum 嘅， 係 到全面普選嗰陣時做一個公投嘅，但係共產黨從來都冇剔到呢一個建議啊嘛，佢淨係剔咗前面嗰決啊嘛，功能組別嗰決啊嘛，咁所以馬丁係戇居嘅。如果你話共產黨食曬成嚿嘢，有埋公投嘅，咁你 嗱我嘅 interpretation 係咁咧。就係點呢，就係話拆咗公投嗰樣嘢，其實已經係直接係承諾咗07-08年係有 普選 㗎啦。因為嗰陣時候六四之後要安撫香港人民心，喺嗰、那個政改嘅問題上面已經妥協咗㗎啦。 你睇民建聯當時成立嗰陣時個黨綱啊， 咪寫07-08 都係講緊07-08㗎嘛。 所以馬丁唔記得咗啦，係 係啊， 即係諗住人死為大，是嗎，都要抄啲嘢炸啦查良蓉嘅超會真係。 喂，我覺得唔可以講得啱喎，金蓉同查良蓉係兩個人嚟㗎喎。 係咪 小說上嘅金蓉就係一個大俠，現實上嘅查良蓉就係一個為依靠權力去討好權力嘅人囉。 你唔知華叔當年話過佢係似邊個喺個武俠小說入面。 莫不勤。 No。佢話韋小寶。 韋小寶咪佢自己都認㗎。 左右逢源。 係啊，左右逢源㗎嘛。 叻仔嚟佢係。 所以我就話中國人就好虛偽嘅，以死者為大，即係總之人死咗呢，就以前做過幾多衰嘢都好呢，大家都抹去㗎啦咁樣。所以永遠都唔會有喺歷史裏面學習得到，就係咁嘅原因。喂，屌你抹出佢咪變咗偉人囉。 唔係我嗰陣先大鑊啊，蘋果咪搵我做訪問，因為我燒佢一份報紙嘛，嗰陣嘅時候。 有咩問題？ 跟住我噏兩句呢。 俾人少啊？ 係啊，下面係咁 comment 啦。 我個俾人少啦，我第一日出嚟講，我話佢同黃玉郎冇分別啫。 我話我從來對查良呢個人冇期望，已經好好嘅講得。 喂，政治上嘅查良蓉同武俠小說嘅作者金庸係兩個人嚟㗎，我覺得係。 我夠睇曬金庸啲小說咧，嘅時候已經 有咩關係啫？我就覺得好奇怪，啲人撈埋一齊嚟講，正正就係嗰啲人根本就唔認識真實嘅查良蓉係咩人，包括佢嘅私人生活、佢嘅報紙嘅事業，最終點解俾阿於品海滾咗去？然後跟住，唉，無謂再講啦，講出嚟，等大家又話我呢個咩啦，涼薄係嘛？一句咁嘅涼薄，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即係冇得拗翻轉頭嘅，即係你唔可以話因為嗰陣時23條已經拆曬骨啦，如果嗰陣時 dep 咗就好啦咁樣，係嘛？因為嗱，你唔知道佢究竟會唔會再有修例噶嘛？再加翻嗰啲拆咗骨之後，通過咗個主體法例之後。再黐翻啲嘢上去， 同埋你用呢個 logic 話當日我要咗佢咧，你唔好話，喂，因為你否決咗佢，所以其實老共咧係加緊對香港控制喺03年之後啊，甚至乎係一步都放過你香港人， 唔會㗎， 即係你太多 what if 係冇意義， 冇嘅，因為共產黨最大鑊係咩咧？就係、是、咧，基本上佢係搬龍門㗎嘛，係佢。 大佬佢係靠方言建立個政權㗎、 嗯、 到今日佢仲係荼毒緊香港人，就係、是、抗戰靠佢嘅領導㗎大佬啊我哋啲上一代係打一個抗日戰爭㗎，有啲係點可能係咪佢係一路咁樣去宣傳喺延安嗰度靠嗰啲咁嘅籠絡嗰啲咩 X Snow 啊史沫特萊啊嗰啲咩左交美國記者啊咁樣喺度宣傳話、嗯、毛澤東係真正嘅民族主義者。呢、我都話上次我哋講話唐老烏梁海都唔敢有個大陸嘅退役解放軍。 喂，大佬啊，當年老 問唐老烏梁海係咪屬於中國領土啊？ 當年老毛見唔知日本邊個首相 是中國 榮，中國榮已經講到明啦。 感謝日軍咯，係啊。 喂，如果唔係你日本仔侵略中國嘅， 就冇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哋根本冇可能係奪取到政權噶嘛。而共產黨自己都承認佢係七分壯大自己嘅力量， 甚至我懷疑啊，佢哋嘅抗日統一戰線嗰種民族主義係宣傳同埋戰略。將蔣介石的部隊拖落去全面抗日，而令到整個共產運動得以壯大，同埋成個圍剿集因為抗日而停止嘛。因為去到第五次圍剿之後，由德國軍事顧問指揮嗰時候已經逼到佢無路可逃嘛，用碉堡政策一路追一路成立碉堡咁樣圍佢嘛。 所以張學良是類似 楊虎城、張學良兩個，張學良就為什麼被蔣介石囚禁致死就有原因。 楊虎城的人說他是地下黨員來的嘛， 楊虎城就肯定被人滲透的了，張學良就是一個自大才疏的契弟。第二就是什麼呢， 他有 共產黨哄啊說成立這個 聯合政府， 是啦，東北這個什麼聯合政府給他做主席啊、是這樣的嘛。 不是，還有他另外一個原因，即是當然那個很表面的歷史原因，就是因為他老爸被人喐了， 俾日本仔喐， 話佢咧， 俾日本仔喐，話 係嗰個火車 喺黃姑屯炸死佢。但究竟係日軍炸定係蘇聯佬炸都唔知啦。問題就係第二反蔣亦都係有原因，因為 可能係共產黨炸都唔定嘅。 因為係啦，唔出奇。所以我就係話，好多時點解嗰啲人一睇到盧溝橋事變就哇血脈粉張啊咁樣？根本上當時蔣介石嘅研判就係冇能力同日本全面開 戰。唔係呢個我同意喎。如果你 點解會有 汪精衛 嘅和平路線走出嚟啫嘛？ 冇錯，其實根本有啲人話第一係冇能力係打贏日本仔，我就無謂係咁樣犧牲我啲喂軍民嘅。 同埋啱啱所初步有規模嘅現代化軍隊啊，係嘣一聲頂你就喺上海、南京就玩完曬啦。 喂，第二咧，啲人話汪精衛係同蔣介石咧一個做白面，一個做黑面噶嘛。 嗱，蔣介石就咩咧？喺共產黨最叻。學生運動，用學運宣傳蔣介石不肯抗日投降主義，然後跟住 阿飄零嘅呢樣嘢， 一定啊，因為民族主義啊嘛。 我估我生喺嗰個年代， 一定啊，你都係你一定去延安， 我都交下交下，我都 同埋你去到延安一定俾人槍斃嗰只，因為去到延安又唔鎖共產黨嗰啲衰格嘢，結果走出嚟 X 共產黨，結果就好似黃實美啊、楚安平啊咁樣過到延安過唔到反右嗰啲嚟。嗱呢個就係當日。夾到蔣介石全面抗日嘛，所以在抗日問題裏面都不容一個獨立思考的。而家我話俾你聽，你一質疑究竟當日盧溝橋事變裏面係咪適合一個全面抗日嘅咁嘅時機咧？咁樣啲人就話你屌賣國策啦， 唔係你唔知嗰陣 就話你親日啦。 即使國民黨啊，柯柏川啊，因為佢都係將軍出身啦，軍隊出身， 國防係 好興噶。係共產黨即係將佢哋成個國民黨係抗日 死咗咁多人。 嘅 大佬， 武功勞都有苦勞。 你知唔知黃埔出身嘅指揮官死咗幾多人啊？百幾二百人， 好似三分二係嘛？ 大佬啊，你共產黨只係死咗兩件啊，仲要一件係俾自己佬打死嘅左權， 同埋嗰幾場所謂嘅戰役啊， 吹水一定。 林彪喺三場，好似有兩場係流嘅。 咩白團大戰，咩平型關白團大戰基本上就嘥 Q 氣嘅，其實。全部咧都係吹出嚟嘅，所有共產黨嘅建立到今日，佢係靠咩 bluffing？ 我成日都話，叫做吹水，然後咧就宣傳。其實軍事咧係最後嘅，一味靠洗腦宣傳。咁你而家喺香港用緊呢一套啊，其實你諗下，今日你先慶啊，琴日呢個777發表呢個講話啊嘛，係話因為改革開放俾香港發展呢個航運、貿易、金融啊嘛，喂，大佬，這個真是積飛城市的典範來的。香港發展成為航運中心是遠早於中共改革開放的，大佬啊。 是 1979年之前，那你問下董建華的伯爺來香港做什麼東方海外。是不是先？香港成為航運中心 是60年代因為那個世界工廠因為中共閉關鎖國、 嗯、 因為韓戰之後圍堵中共。 不是那老共的角度就是說這個不是我閉關鎖國你又可以做轉口貿易嗎大家。 但是我覺得林鄭月娥之無恥是什麼呢 他 是歪曲的事實將香港在英治時代已經發展成為航運中心金融中心這件事 矮化 是歸咎於1979年的改革開放嘛。 關什麼事啊 關什麼事都為大佬啊 Entry Portrait 啊我同你小學一年班嘅時候啊 我哋 TPA 已經讀緊啦 TPA 已經係航運中心啦 因為你打韓戰所以呢俾西方國家圍堵所以你要繼續利用香港作為一個轉口貿易嘅地方嘛如果唔係霍英東當年點解即 係 呢個咩啫 西林返去囉 唔係囉 唔係同埋好簡單因為中共鎖國香港無端端成為世界工廠 嗯 好多就喺佐敦谷啊嗰啲山寨廠就咁起家嘅1979年之後那些山寨廠就回到珠三角那裡那些港商、 嗯、 然後呢就令到因為中國的 entrepreneurship 在1955年之後已經結束了因為公司合營所有資產階級剷除了 喂你叫去了香港 一來就走來香港二來在大陸那班很簡單你那些什麼榮志健榮藝人那些識條春咩我告訴你做生意 不是搞到那時候金融海嘯 不是因為你炒另一個你全部一來就被人鬥死一來就去了搞政治運動你這班資本家是不是你只是看看唐長千家族留在大陸那一支和留在香港那一支的分別、 嗯、 你就知道那個命運是怎樣的如果不是靠港商你何來有這麼快成為世界工廠啊、 嗯、 這個還要調今天調回轉來講是說因為我們有改革開放得益於改革開放所以我們才有這樣的成就你再講多兩年的話那些教科書就會這樣寫的了我們這一代好像你這樣講我們是目睹香港成為航運中心成為是因為成為世界工廠所以跟住變成金融中心 喂我哋幾個大船王啊董浩雲跟住呢、這個邊個九龍倉嗰、那個 啊包玉剛 包玉剛啊大哥趙世增個老闆 趙松賢囉當時華江當時嘅上海嘅主要嘅航運 企業全部搬曬嚟香港 全部搬曬嚟香港喎所以你話係同共產黨有關是因為共產黨1949年之後消滅資本主義才有香港的成就 還有全面跟蘇聯路線 是啊這個就是事實 西方世界是全面決裂 所以你見到這些新聞即非成事哪一份傳媒哪一個評論員敢出來去指證這個這樣的林鄭月娥大佬公開講大話香港如果是靠1979年之後吃屎我告訴你、 嗯、 香港的金融中心是因為英治你記不記得以前經常發生擠提、 嗯、 海外信託再之前廣東信託、 嗯、 是不是後來去到70年代你看看 New Gustav 寫的那本書就知道以前中策組的首席顧問就是寫英治時代在70年代怎樣規管銀行業制度怎樣納入一個比較現代化的一個體制裏面、嗯、跟著整治這個交易所你記不記得停市事件之後整治這個理福線 記得即刻拉個坐 跟住合併㗎嘛跟住合併㗎嘛 1987年 成立港交所㗎嘛 喂要停市 坦白講呢啲同中共係絕對冇關㗎呢個係英治時代英國佬有遠見睇到香港係有潛力成為亞洲時區裏面第一個金融中心所以最 好 先用現代化監管㗎嘛 嗱，而家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呢喺回歸之後呢就跌到第四㗎、 嗯、 輸俾新加坡㗎嘛以前我哋係贏新加坡㗎嘛港英年代嘅時候。 喂 咁 你覺得係因為改革開放咩 你有馬海咁嘅事件我話俾你聽啊如果你係傳媒嗰啲嘅 headquarter, 你都唔擺香港。 嗯。 我擺喺新加坡嗰、那個。 係。 新加坡你都有條底線好清楚你唔好批評阿李光耀就得㗎嘛。 而家都冇所謂喎而家。因為李光耀真係。 咗啦嘛。 係啊。同埋佢兄弟姊妹都不和啦大佬啊。 大佬你而家香港條紅線搬嚟搬去㗎喎。是從來你一晚馬健一個這樣的中華膠來香港搞半本新書發布講中國夢都要施壓去 ban 他那你想想這個 你不 ban 你不施壓我都不知道他來的大佬 喂坦白說那個國際文學節不是那麼多人留意的其實所以我說你今時今日是因為香港大陸化而變成這樣是香港失去了作為傳媒中心已經沒有了你問我亞洲傳媒中心呢個地位已經冇咗啦。 喂，你最高嗰陣時候本來係世界排名18係嘛？ 喂，我相信啊，你問我新加坡反而有機會成為亞洲嘅傳媒中心，因為佢調翻轉，佢係真正一個主權獨立嘅國家， 到在李顯龍之後必然要走向自由化同埋民主化。 你唔知佢反對派已經係40%嘅。 喂，上次 得票率啊， 將佢輸埋俾條靚妹啦。 唔係咯， 上次選舉， 佢同埋新加坡嘅新一代嘅人咧，係開始厭倦執政黨。唔係你早咁多年都睇都睇厭啦，大哥係嘛？ 唔係同埋 總有，我覺得有民主過渡嘅一日。 你而家就係話香港點解一樣嘢都蹉跎不前？ 嗯， 就賴逐樣賴賴反對派賴民主派。 關我哋咩事啊？ 根本上我哋已經係被逼退到去一個最邊緣嘅地位。你睇立法會根本就已經完全冇力去監察政府。喺傳媒裏面數嚟數去得返個肥佬禮。係咪？仲有幾個網台就係咁多啦。喂大佬你佔咗99%喎。 喂老實講。 仲有官台呢 石良卿。如果你我哋喺未喐得咁多剩返蘋果日報之前大概我估計應該係03年到啦。係咪呢個界線嚟㗎嘛。之前我哋真係出嚟做網台節目有個人聽咩？ 冇啊！喂，好簡單嘅就話。 喂，大把無論商台又好，港台又好，即係官方台都好。喂，係擁有新聞自由嘅情況之下，肯定批判過我哋咧。人哋 full time 喺度做 啊 嘛。 你聽啊，阿明音個細佬阿明德 係 喺你哋個台嗰度好受歡迎嘅。 係100,000人聽好似 話。我話俾你聽啊，如果唔係林恆子啊，而家寫啲嘢冇人睇啊，幾時輪到吳明德啊？ 咁啊係。 正正就因為你傳統嗰班精英。以前蹦住英國佬上位嗰班發咗財之後不知榮辱、只係追求更多嘅利益類似金融呢啲咁嘅人、然後先至出賣香港嘛如果唔係明報就係香港嘅 The Guardian, 係咪 係 信報就係泰晤士報點解會變成今日咁啊信報變成新城電台咁契弟啊咪就係呢啲咁嘅人囉係咪又要名又要虛名又貪錢、然後將一手創辦嘅事業賣俾啲有錢佬然後就淹割曬成份報紙，寫埋啲垃圾出嚟。 唔係，我諗 繼續喺度賺錢。 我諗最初呢啲有錢佬咧，諗住唉氹下老公開心啦，我買一份即係信報又好，買一份明報翻嚟咁，係嘛？即係慢慢淹啦咁樣。但係發覺越嚟越多人咁樣做咧，嗱，你星島又賣咗，係嘛？ 嗰邊都競爭好激烈， 冇錯啦， 即係契弟都競爭好激烈啦。 喂，大家要鬥做契弟啊！如果 契弟 係 啦， 如果唔係你點樣交單？但係個問題就係最後結果就點樣定翻蘋果啦？ 你有。南華早報你請了譚慧儀我就即刻請了郭彥明回來他們兩姊妹都鬥緊契弟啦做契妹啦已經要鬥啦是不是跟住你那邊就有個梁家榮做了這個廣播處長是不是跟住就有袁志偉在大台那他兩個又要鬥啦喂這裡坐在一台全部都是中聯辦的老 馬仔 老友來的以前漢江市都講過的啦是不是全部都是中聯辦的老友來的好啦你一隻手已經控制了那你想想啦我哋有幾可可以興風作浪令到香港蹉跎歲月呢、如果唔係你個政府接嗰啲單嗰啲決策來歷不明、填海好簡單港大出嚟嘅 survey 睇到啦大家大部分嘅人係反對填海係咪但係呢個林鄭月娥居然呢係 arrogant 到一個地步就係話睇下你點問啫咁樣喂大佬串到咁㗎喎 佢讀 social science 㗎嘛 我話知你佢兩達同學嚟㗎嘛好似係做事定 social work 啊 唔係阿達就讀 bio 嘅好似佢係讀真係讀 social work 定 social science 嗰啲 喂但 所以佢識少少嘅 我知但你作為 佢知道我哋可以 manipulate 嗰啲問題 你作為一個政客你唔係應該咁答係嘛 梗係唔敢答啦你唔通話 你就係話我會盡量去聽取民意希望喺 聽 海裏面去爭取如果即使今 日我都會努力爭取 市民有疑慮我亦都會努力爭取市民的支持 去嚟解釋 而不是話串到無論走去 question 人哋嘅 survey 嘛喂大佬呢啲就係葉劉嘅性格啦就係要咩呢鬥嘴鬥贏你但根本就唔係一個大氣嘅人連管治嘅領導才能都冇 但係咁頭先我哋講開傳媒同我爭一點需要補充呢就係咁樣仲大鑊因為點解呢即係你物以類聚即係人以群分嘅時候呢你所有本來例如明報又好信報又好大台又好或者港台都好 各自都影響緊一堆人嘛。 跟住你全部嗰個影響力呢全面下降。 因為你已經流失咗你原本嗰啲人嘛。 冇錯。 例如明報好簡單我都唔睇啦。 你估你以為控制咗個 media 就控制咗民眾係得有啲但係長遠嚟講 中國模式就得啦。因為你冇選擇。 係。 問題就係當香港仍然有資訊自由嗰陣時候 即除非你撳埋我哋啲網台 除非你執埋拉埋肥佬嚟然後封鎖曬所有網台通過23條之後咁你就可以完全貫徹中國模式啦 但我覺得佢又唔會咁快 喺大陸 work 嘅原因因為冇 alternative 㗎嘛 就算你翻牆都好少數嘛。 喂，劉世良犀利喎，我哋一講阿基呢，或者一講阿李卓仁嘅選舉呢，係越嚟越多人喎，你有冇發覺呢個現象？ 你嚟咗就會多啲嘅，因為我估計呢，阿土伯嘅 hater 同埋監聽者大概有1000人到。 好似話唔係啊，聽你多係嘛？我唔喺度唔得，冇咁多。 你唔喺度，我同阿徐少華做嗰陣時咧就少啲嘅，係 咩？ 2000零嘅啫。 你係氹我開心定啊？你氹我開心定係見到？ 但係嗰3000多咗嘅1000人咧，就唔係真係支持我哋城寨嘅。 係 一部分係本土派同埋五毫監聽你嘅。 係 另外一部分就 好討厭我。 係啦，叫做 Andrew Hater 嗰啲叫做專係插你嘅。其實 咁對你有冇幫助先？ 都有啊，我睇數字嘅啫，冇錯。嗱咁咧就。如果我哋嘅數目一路上嘅話咧，佢有朝一日就用23條嚟喐噶啦，我覺得。 嗯， 網台。 咁所以我有時即係唔出現下都一件好事喎。 都唔係㗎，我覺得。 佢 啲 hater， 即係大家唔好理所當然覺得網台嘅存在好似係必然地會生存得到，就算我劉世良、何君衡或者徐少華係願意繼續做落去的。但係唔代表我哋可以做到落去嘅。 冇所謂，我就本身老大，我同你冇細路。 喂，個原因就因為我哋已經預計咗咁嘅一日啦嘛，所以我哋將個成本cut到最低，用最低低廉嘅方法去營運啦嘛。所以 同埋而家現代科技咧，就算你走咗翻去加拿大咧，你都可以繼續做噶嘛。唔通佢走去加拿大喐你啊？江南咁喐啊？但係 我哋應該研究一下咧，點樣即係唔同 location 去聯合做節目。 有啲難度，因為你咁係有啲 live 嘅反應喺度㗎嘛。 而家可以 即係我對住個電視咁同劉世良喺度咁吹響好難吹㗎喎，大佬又唔知你幾時完，我又幾時開始咁。 而家我覺得啊，就除咗 Facebook 可以之外呢，我估計 YouTube 遲啲都會有呢個 function。 嗯， 做 live 嗰陣時係幾個，譬如你喺你嘅寫字樓嗰度，即係我係 in live 睇住你， 知道你幾時睇， 冇 delay， 冇 delay， OK， 冇 delay， 咁嘅話呢就得㗎，我覺得其實。但係我就係講開23條立法，就係呢個網台嘅生存都唔係理所當然㗎，我覺得。 嗯， 你諗下啦，我喺政府嗰陣時候，政府影響到嘅傳媒，我大有心中有數。經過2012年即係689執政之後呢，香港而家係差唔多全面收編咗90%嘅傳媒。 嗯， 係咪？嗱，嗰個年代南華早報、信報都冇咁冇染紅。而家一個就係成為呢個李澤楷嘅旗下嘅呢個傳媒啦，咁我諗李澤楷買嚟都係報效嘅啫， 係報效， 係啦，即係立圖名狀嘅啫，咁跟住就馬雲啦，空咗呢個南華早報啦，咁你跟住 煙仔可買星島係幾時咧？ 好耐啦，之前啊 ，OK， 煙仔， 但係佢買完之後係轉得好緊要㗎嘛， 早啊，早啊，好早嘅，係 咪？ 星島以前當然就係親台啦，其實民國幾多年㗎嘛，星島以前， 即係阿胡仙年代嘅意思， 咁但係咧。我覺得明報咧喺張曉卿手下咧都殘曬嘅啦，經過劉進圖遇襲啊，經過呢、這個停印六四改頭條啊呢啲咁嘅醜聞之後咧、實際上剩翻嗰啲咧，我覺得嗱，首先佢失去咗係咩咧？中年人、中產、後生仔嘅市場， 知識分子， 蘋果仲有啲 係 中產，知識分子， 因為以前我哋僆仔嘅時候咧。就算你幾唔鍾意老茶都好，你一定會睇明報嘅。 睇明報社論， 佢係 opinion leader 嚟㗎嘛。 睇社論 係咪？點會輪到你同我喺度噏嘅時候呢，會咁多人喺度監聽啫，大佬。因為嗱，我有一個僆仔就咁同我講，佢話：嘩，係喎，點解你 live 會多人嘅呢？頭先我未補充嗰點就係、是，佢話佢啲友呢以為我同你講嘅嘢呢係代表泛民嘅立場，主流嘅立場啊。 真係 是啊， 咁我哋就係 以為我哋洞悉咗、即係可能啊李卓仁啊何俊仁啊李永達啊甚至肥佬禮啊陳太啊嗰啲心思啊。 咁犀利。 或者我哋經常係好頻密地食飯啊，即係同書記啊肥佬啊嗰啲啊，大佬就係我哋係即係轉出嚟啊呢、這個說法。 我哋繼續要扮啊。 哎尋日我就同肥佬食飯係咪 哎前日我就同阿 Martin 同埋阿何俊仁就撐台腳講開呢個補選，咁大家都覺得呢馮檢基呢就應該呢有機會呢就打低咗陳海恩嘅。根據泛民內部嘅民意調查咁樣。咪啦，我覺得唔係純粹呢樣嘢。我覺得係因為呢相對嘅。 嗯。 是嗎？即是你好多時嗰啲所謂香港第一件筆、第七件筆嗰啲呢，就慢慢呢你冇咗嗰個批判性㗎嘛。係嗎？好多嘢就住啦，然後呢你以為觀讀者睇唔到，我覺得呢個自欺欺人。讀者對呢啲嘢好 sensitive 嘅。 嗯。 你一篇嘢有古惑嘅話呢已經全千里㗎啦其實。 係咪 衰一鑊就係好大鑊㗎啦。 唔係呀，你 build up 你自己第一件筆嗰個名譽好耐呀，但係你衰一鑊就玩完啦，而家而家個時代就係咁㗎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即係嗱，你問我嗰啲有錢佬買嚟我都唔知道做乜嘅，真係除咗報效立頭名狀之外，你越報效你嘅傳媒就死得越快。 跟住你冇曬影響力， 跟住就亞視化， 係囉， 跟住執埋都冇人理啦亞視。 即係你就算點樣同個政府撐場都好，點樣掹我哋都好，已經係越嚟越個影響力係 越小。以前呢你就係你對政府係小馬大幫忙呢都有啲人會察覺嘅。但係而家你調返轉嗰個 balance 呢，就係完全係俾人一個感覺就係親政府嘅。就算你有時講返啲正常啲嘅嘢都冇人信你㗎嘛。 冇啊，因為你冇咗 credibility 㗎嘛。 係啊， 呢個就係傳媒最艱難去建立嘅嘢。嗱，等於好多人話喂，而家香港01好多嘢好好睇喎，咁又快啲新聞，又 但啲人咧，第一句你唔知係講咩咧？起佢啲粉於品海嘅， 係啦，即係我哋行內人當然知啦，但一般讀者都未必知道。但係咧，佢會攞到好多小白領。嗱，所以你問我咧，反而我覺得咧，嗰陣咩信報、南華早報全部都冇咗統戰價值㗎啦。 嗯， 因為已經收歸為妾事啦。 嗱，起碼我哋行 即 係 俾袁凱上咗一棟啦。 嗱，我哋嘅行內人咧，一話零一咧就係呢份於品海。 唔係，但一般人 打 discount 嘅，我哋即刻會打 discount 噶嘛。喂，姐嗱，呢篇文我哋要認真睇，咁係堅定流，我哋會睇住嘅零一係。 但係嗱，如果佢係集中做副刊砌動新聞咧，我覺得反而零一咧係將會最有能力挑戰蘋果日報動新聞。 我覺得佢啲水準唔差㗎， 而佢亦都係佢成立嘅目的。 喂，我前兩三個禮拜定個零禮拜有個另一個記者，唔應該無端端走去揾我做訪問，我覺得水平高喎。我好耐未見過一個記者咧係咁熟我哋當年啲鬥爭歷史，我喺民主黨裏面知道我噏過咩，我係咩？ 可能你做曬 research 先嚟啦。 係啊，大佬為咗寫嗰兩篇喺網上嘅文啫嘛，大哥。咁認真咁我囉。 咪但係佢哋嘅新聞量大嘅多過蘋果添嘛。即係佢哋每一 同埋我睇佢啲文筆又好，發到佢行文結構啊，成個古仔點樣寫呢係花咗好多心思落去㗎。 所以你問我呢個係雜派媒體多過係中聯辦嘅媒體。 我希望你中喎呢、這個漢江節嘅陰謀論。 中聯辦媒體呢就係咩呢，就係、是、搵個有錢佬去買 Q 咗你，然後廢咗你武功。因為佢要證明俾佢上司睇，我已經影響咗南華早報，或者我已經影響咗送報啦， 就交份張單俾佢。 咁交張單俾個總編輯，可能唔聽話嗰個炒咗佢。 喂，會唔會係即係嗰陣時候老共要 keep 住香港嘅同一個策略咧？咩長期利用充分打算咁樣？ 唔係，我覺得佢係 keep 翻個殼， 係， 然後換曬裏邊嗰啲嘢。 嗯， 繼續有一份叫南華早報，好似最近係120周年啊。是啦，繼續有份咁嘅嘢，繼續有份信報叫做有個香港第一件筆喺度寫論。你明唔明啊？但係裏面嘅操作已經換曬。 喂，我你唔知啊，你唔講啊，我都冇懷疑。我好耐未見過林恆子啲文喎，已經。 我冇睇啊，我已經。 喂，因為最初呢就算我有 Facebook 嘅年代都好呢，即係好多人 share 林恆子嘅文章㗎嘛。如果你唔講，我真係以為佢收咗筆喎，大佬，佢封咗筆喎，大佬。 咁冇嘅，我覺得。 即係證明佢嘅影響力已經係越嚟越低囉，你連媽你都費事，林恆子。 唔係，所以我咪話囉，呢個等於馮檢基嘅命運一樣囉。你最值錢嗰下就係你未上床之前。當你已經被立為妾事嗰陣時候，你嗰個嘅身價只會因為妻妾成群啊，大佬乾隆嘅後宮。你明唔明啊？咩又答應又飛又飛又奔。又常在又答應咁一路數落嚟，你都唔知係輪到第幾個先輪到你去輪一晚，一個月都唔知輪唔輪到一晚。 你唔知啊？我上兩個禮拜咧，同一個即係親共人士，唔係馮偉剛嚇，即係講笑嘅啫。我話：哇！我話你哋出幾多錢可以買到阿基啊？ 嗯， 千零二千個咧。嗰條友都係即係噏嘅啫。我估佢唔係，梗係唔係佢負責俾錢嗰個啦，亦都唔係佢落 order 嗰個啦。唉，不過佢又會變咗啊，狄志遠啊，黃成 黃成志用咯，係啊， 冇利用價值㗎啦，最後用埋呢一次嘅咋，避孕套嚟嘅咋，用一次就好啦，大佬，你唔好以為即係沖一沖水，你又再理過啊，大哥。 有湯渣華咯， 係嘛？ 係啊，湯渣華而家就變成係打泛民嘅主攻手啦，但 係所以就算 呢屆用完都冇㗎啦，真係 係嘛？ 因為就算佢講嘅嘢幾咁出位都好啦， 嗯， 因為佢自己因為咁樣而冇咗 credibility 㗎嘛。以前港英你留意一下。佢打泛民都好啦，佢唔需要用一啲咁文學嘅言論啊，講啲咁即係咁渣咁低水平嘅嘢。 係， 佢以前仲用嗰啲咩李家祥啊， 何成天啊、黃康源啊、黃炳懷啊、鄭慕智啊呢啲，喂，你唔記，你聽到佢嘅名字，但你唔記得佢有咩政見嘅，全部都去政治化嘅，佢就係 defend 嘅政策嘅啫。 唔係，同埋一樣嘢就係話，即使我知道佢係港英嘅人，都唔會覺得係即係 面目可憎。係啦，呢個好重要， 面目可憎，因為你見到我想揼佢一身嘅， 因為你會令到政府嘅政策，你就交咗張單。嗱，呢個就係共產黨。 即係搞政治 未進化到一個地步，因為佢以為 over 咗 大陸嗰套 work， 我成日都話中國模式只可以喺中國 work 嘅啫嘛，因為你一黨專政啊嘛，你冇 alternative 啊嘛，冇資訊自由啊嘛，所以你噏乜咪冇人敢反對你咯，反對你嗰啲咪709大走步咁拉 Q 曬佢哋咯。問題就係你一去到一個相對比較自由嘅社會，你就賴嘢。你好簡單，頭先我哋講信報、南華早報、明報，你一喐親嗰個影響力、公信力就受損，跟住要修補好困難。搞下搞下就變成文記化，就啲人自視佢哋為文記啦，就應召啦，老闆叫佢寫乜就寫乜啦。 咪好簡單啫嘛，你嗱， 建制派咪一樣咯。 你奪命撈鬆最高峰嗰個星期有100,000人 ，OK， 好彩我哋咪日做啫嚇，即係唔知道有冇咁多啦。但係關鍵在於咩咧？你肯定多過明報啦。Congratulation， 如果我 冇理由聽兩次啩，我唔信。 如果我係有錢佬嘅話。你攞2億去買信報，你不如俾2,000,000我哋一個禮拜做5日好過啦。影響力咪仲大，但係我哋唔可以去 deliver 你嘅 message 嘅，點解？因為咁樣嘅話，你俾2億我都賺唔到你嘅。因為結果我哋每一晚會由100,000跌到得翻1,000人聽， 同埋咧， 我1,000個就係監聽，我1,000個。 同埋第三個月之後，你冇人聽你 啊！係啊，呢個就係建制派一樣啊！ 即使發覺你班友仔講嘢咧，即係似層層，但係都唔對路喎、啊，點解？兜個圈又係撐老共，兜個圈又撐政府啊！ 兜個圈又係焦土嘅咧，兜個圈又係射落海嘅咧，點解又係幫陳健康嘅咧？所以我就話你建制派都一樣噶，點解李家祥、點解黃於漸嗰啲冇咁核突咧？嗰陣時係唔需要咁核突咧，因為英國佬目標為本，我最重要我個政策出台嗰陣時候強積金，你要揾人幫我頂，係有民意支持你通過，唔係數夠票通過啊，佢實夠票㗎嗰陣時候。95年都夠票啦，佢要嘅係咩？有民意支持下通過，所以你更加唔可以同李卓人開拖。 嗯， 你支持政府得㗎啦，你唔需要片泛民。 咪同埋佢對於反對派嗰種包容性係強好多。 唔係呢個係策略，我覺得。 梗係策略啦，即係佢唔係話因為佢係有善心而係。 唔係， 我要包容你啲友喺度繼續。 嗰個政治需要嚟㗎，嗰個 維持我嘅。管治嘛，我有唔同嘅聲音嘛，嗱，我一定食住你想嘅， 好簡單。 OK， 還掂我都贏你嘅，咁啊，俾你喺度做下花瓶咯，大佬。 好簡單，你十鑊反對我， 係， 我最重要嗰鑊搞掂你，李柱明支持我， 嗯， 嗰下已經翻翻曬嚟啦， 彭定康方咪， 咪係咯，因為個 credibility 你有啊嘛，而你肯撐我，你就將你嘅 credibility 轉咗俾我啊嘛，但係我話俾你聽，老共呢樣嘢咧 ，Martin 仲好感激肥棒喎。其實根本佢其實俾肥棒利用咗， 今日都仲係，但係問題 利用佢嚟對抗老共。 問題就係中共未進化到呢個地步，因為佢哋嗰個嘅對權力嘅傲慢啊，以我為主啊嗰樣嘢，佢係習慣咗啊，因為黨嘅絕對權威咧，佢根本冇同反對者交手嘅機會。 同埋我一句咧，佢哋係一朝得志，語無倫次嘅嚟嘅。 而家呢啲咁嘅建制派，我話俾你聽啦。 咪就係個派， 根本上就係靠個黨機器擺上去，好似陳健康之流。如果佢做埋立法會議員嘅話，係冇自己一個論述嘅能力，亦都冇喺社會裏面喺個專業界別裏面嘅公信力。譬如李家祥咁樣，喂大佬，我係會計界嘅大佬嚟嘅喎 ，OK 嘅， 我出嚟講一句嘅話， 好過陳茂波好， 好過陳茂波講500句喎，大佬。人哋港英咪識得用咯，因為係你有咗公信力，你先成為建制派。 嗯， 但係1997年之後咧，共產黨咧點解咧？就是你成為建制派先，然後你先至得到利益同埋公信力。但係呢個樣嘢係冇得調翻轉嘅，我覺得。當你係不斷咁樣 look， 你睇陳茂波嘅民望，你咪知咯。 係 係過去由你諗下一個從政咁多年嘅人，由加入咗政府做呢個發展局長到而家，個民望係負數嘅，其實基本上已經係可以 write off 嘅一個政壇僵尸嚟嘅，係冇人敢用嘅。但係佢仍然可以今日坐喺個政府度做財政司， 唔係同埋喎。即係實不相瞞，我有啲即係同行咧，即係同佢有親自接觸嘅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陳茂波，其實嗰人唔係太差嘅，可能係好過李家祥嘅， 冇地位啊嘛，但係你喺個專業界別裏邊， 啱啦， 你做嚟做去就係叫陳茂波會計師行， KPMG 都冇做過。 同埋仲有一樣嘢就係呢，喺個成個制度嘅設計裏面呢，確實本來你係好人都變咗壞人。即係我用陳茂波呢個例子，因為點解我啲同學，嗱我同佢唔熟，佢只係嚟過社民連一次嘅即係會議。 請佢上嚟做節目啦，等我哋。 我唔係好熟佢啊，大哥。我揾個 partner， 我 partner 好似跟過去立法會參觀㗎，覺得佢好人㗎。 咁你 partner 天真一啲可能。 交下交下，通常我哋嗰啲都係。喂，我哋休息一陣啦。誒，係咁養咗三四次。 好，我休息一陣。 都要去廁所。 呢、這個大家見到咧，就係、是、我哋啲臘腸啦。即係有時咧，我哋呢個潤腸咧，係我覺得係全香港最好食，特品派香。呢啲臘腸完全係香港製造，係不含防腐劑嘅。喺街度買嗰啲臘腸咧，你見到佢掛咗喺度幾個月嗰啲咧，都冇事咧，梗係有好多防腐劑喺入邊啦。我哋呢啲咧係要算住嘅。咁、那個黃牌臘腸同鮮肉臘腸個分別喺邊度咧？就佢、是、少 10% 肥肉。個瘦肉咧多聽嘅，但有啲人咧中意個臘腸咧係食肥少少嘅。 人民超市推出三日快閃優惠，留意以下日子：大廚系列四款臘腸買二送一，11月2至4日人民超市大埔店；11月9至11日人民超市灣仔店；11月16至18日人民超市荔枝角店。大廚系列四款臘腸買二送一。全線大廚系列養生湯都是買二送一，有更多精選貨品，包括貓山王榴蓮肉、李朝韓牛人心湯、恆河咖喱屋黃金咖喱雞、一口咖喱豬，都以超優惠價發售。